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在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聚賢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嗰個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李儀八十字述： 什麼是享受人生？怎麼看待生命？許多文章和許多書都談到生死無常。谈到面对死亡，人人平等。尽管也有人年纪轻轻就早逝，但以平均机率来说，自然是年纪越老越接近死亡。不间不绝60年，作者在80岁生日前后写下所感所思和生活点滴，成为本书的第一部分《80记事》，第二部分。当我们的身份被认同，是汇集作者专栏《世道人生》的文章，在评论时政中也贯穿作者的理念、经历和人生观。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7/1嗰日买噶嘛。 你得一件咋？ 不是，我买了8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4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 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论坛，陈云、梁锦祥。 好，得啦吓， 系 好，本 土論壇加咩啊？我呢個節目叫咩？ 熱血政治， 熱血政治。係，因為我都有少少混亂啦。嗱，大家而家熙來讓我喺街度行緊嘅街坊記咗一樣嘢，就係咧喺我身邊嘅咧就陳雲咧就係候選人嚟嘅。 啊， 咁你雖然未報名㗎嘛， 即將報名㗎啦， 遲啲報名㗎啦，再報名㗎啦。咁但係認住佢啊， 即考慮參選啦。 咁啊，即係九月嘅選舉嘅時候咧，記得投陳雲一票啊！咁咧就今日咧，我哋喺街頭啦，就繼續做節目咧。其實我哋個目標係想令到香港嘅市民、香港嘅選民去知道嚟緊嘅立法會嘅選舉有乜嘢重大嘅意義。我諗歷來香港嘅選舉咧，立法會也好，區議會嘅選舉也好，甚至到以至呢度即係所謂特首嘅選舉也好啊，特首嗰個唔可以稱之為選舉咧，嗰個實際上陰點啦。那個意義都不及今年呢個立法會嘅選舉嘅重大，因為今年嘅立法會嘅選舉咧，係香港人考驗緊自己，究竟你會唔會將你自己嘅命運揸喺你手上？你夠唔夠膽決定你自己嘅未來係做乜嘢？你夠唔夠膽去講我哋下一代，我哋而家係唔會做奴隸，香港人永遠都係企喺度做人。這個選票就體現到這一個風骨、這一種態度、這一種立場，所以九月記得去投票， 同埋我們今屆的立法會投票啦，同即可以幾乎算是我們香港決定生死的一關。點解呢？因為隨住我哋香港面對一路嘅重票舞弊，我哋好難去確保喺四年之後，每年仲有百五個新程證、雙程證、新移民落嚟香港， 單程證、單程證、單程證， 每日單程證，每日啊，每日一百五， 每日一百五十個嘅單程證落嚟香港咯嘅人口清洗，我哋四年之後點樣可以確保喺選舉裏面仲能夠反映到我哋香港人原本嘅民意咧？而且現時呢一屆嘅立法會選舉，我哋見到因為陳雲博士嘅論述帶起咗香港嘅本土風潮，我哋呢個政治唔再係表態話，揀純粹係建制定非建制，唔單止啊，我哋係有一個真正本土嘅成個風潮興起，係講緊我哋香港人面對緊我哋務實嘅我哋香港人原原本本需要嘅利益，呢一個係我哋真正有得俾我哋去選擇我哋嘅將來，係我哋要唔要當家作主嘅一個抉擇。 今年嘅選舉咧，可以同大家講係真正有議程嘅選舉，即係話今年嘅選舉咧係有個議程，就係我哋香港人要攞翻自己嘅主權，即係話將基本法修憲，使到基本法成為我哋香港嘅憲法，使到呢度咧唔係話2047年俾中國收翻，所以咧就逐步赤化，準備俾中國接管呢種咁嘅殖民租界嘅狀態。一旦香港基本法係收咗憲，使到佢恆久，我哋香港政府擁有自己嘅主權之後咧，呢度就可以開始有普選，開始有補選，咁跟住就係大財團啦，嗰啲就要開始參政，要向小市民攞選票，跟住嗰個各種嘅領展啊、港鐵啊嗰啲剝削就要終止，要做翻老實生意，唔可以話賺錢繼續加價，領展嗰啲就一路裝修一路加價嗰啲咁嘅嘢，即係嗰啲嘢要終結咧，就必須要由香港嗰個基本法修憲延長永續我哋嗰個自主權，呢一度開始先至有普選之後，先改善到民生嘅。過去嘅政黨一味喺度話增加福利啊，要普選啊嗰啲，你見佢哋爭取咗三十年，民主嗌咗三十年，做到啲乜咧？其實做唔到嘅原因就係必須要先解決香港嘅主權問題，之後先至傾得到普選。否則嘅話咧，就係、是。呢度由於要2047年交翻俾共產黨啊嘛，而中共係唔準備民主化啊嘛，所以佢唔會接收一個民主香港嘅，佢只會接收一個中國嘅深圳或者係新嘅深圳，深圳嘅延展區。故此要改變香港嘅命運咧，好簡單嘅，將香港普選，將香港修嘅基本法修憲延長佢，使到2047嘅期限取消，呢度唔會俾中國再接管啦。 咁我哋香港人就喺自己嘅路行，自己嘅命運嚟行。咁呢個先至係真正改變香港嘅方法。咁今年嘅立法會選舉，大家係有一個議程可以做，就係、修憲、延續基本法，攞翻嘅主權翻嚟。咁呢個先至係真正改變香港嘅嘢。過去嗰啲政黨講嘅福利啊、民主啊、人權啊，好似大家經過呢條路聽到嘅嘢，聽咗三十年。有鬼用咩？普選越隔越後，至於福利嗰啲嘢，我可以同大家講收皮啦。跟住嗰幾年香港會經濟衰退噶，你福利咪即係要加税啊？啲鋪頭賺唔到錢，公司執笠，你仲要加税？但係政黨唔會咁樣，政黨係會知嘅，但係佢照樣嗌福利，照樣嗌乜乜乜乜，等你投票俾佢，投票俾佢咪又坐喺度咯，坐喺度同財團做交易咯，啊，繼續。地鐵加價啦，領展啦，輸入大陸醫生啦，通過各種嘢，坐夠位，走去加拿大退休咯，澳洲退休，理鬼你啊！咁呢個香港目前嘅政黨係咁啊，我哋依家做嘅嘢就係幫香港人做事啊嘛。點解我哋講嘢講得咁辛苦啊？我係做緊真正嘅嘢，唔係做四年走佬去加拿大、去美國嗰啲嘢。呢下係難頂嘅嚇，難頂嘅。 嗱，頭先陳雲講嘢咧，行緊喺街嘅街坊話俾聽，陳雲就出嚟救你層樓。你層樓咧，到到2047年使唔使補地價咧？陳雲就有 solution， 有橋俾你。 你過咗基本法永續，咪唔使補咯。你層樓如果2047年俾中國國土廳收翻之後，佢任家你租嘅，跟住續租20年，收你樓價30%嘅續租費。這個中國溫州發生過，華爾街日報報導過，你不見香港蘋果日報、明報轉載，紐約時報繼續報導，就是說2047香港的樓的產權的問題，銀行信貸、銀行那些樓案出現的問題，投資界和銀行界都關心的問題，紐約時報報過，我在寫書的時候也都是精印過在裡面。但你不見蘋果去報報，不見 TVB 走去報，這些問題幾咁重大，幾乎是勁過1997的，但你不見有報紙報，問題就是他要刮你粗籠，還要賣手上的，將幾層手上的樓賣給你，或者地鐵上蓋的樓繼續要賣給你，繼續說高收啊，什麼什麼什麼，那唯有掩著不講。 因為我想如果近期才開始留意葉普城的聽眾，你會發覺我們講很多東西你以前從來都沒聽過，例如基本法會到期等等的，為什麼會沒聽過呢？一來兩個原因，第一，主流媒體其實已經成為了統戰的一部分，他們已經歸了邊，他們的報導是幫手去維穩，所以他們不會去提出這些真正的政治問題。第二個原因其實是跟文字有關的，是因為過去幾十年香港人對於他們投票，他們只是覺得投緊兩件事，你支持民主定是保皇啊？然後他們支持民主的可能就投了以往的泛民，也就是我們現在說他們出賣香港人那一班民主黨啊等等，然後也都會有些人覺得好啦，我們投共，那我們就去投建制派啦。而我們以往是從來我們的政治智力是被個政府剝奪到我們只是懂得分民主或者保皇，但是怎樣去達到民主，其實我們是不懂得去想，也都沒有人教我們怎樣去想用什麼手段才可以爭取到你經常說的東西。不停地說我要真普選變成了一個很流於口號式的說法，但是你怎樣去爭取呢？當我們已經發現到香港人是不斷被換血，真正的香港人越來越少，每天有單程證150個下來，在香港讀書的大學生，他們在香港做夠幾年嘢，又可以得到一個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等等各種鋪天蓋地的方式去換走香港人的時候，被你爭取到真普選又怎樣呢？到時投票的不是我們，是他們的 了。所以呢，即大家想清楚，歸根到底的這個就是你決定香港的未來的一場選戰，而陳雲他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去參與這場選舉，他的教席無故被嶺南大學取消了，即使個上訴都只不過是一個門面功夫行禮如儀，絕對沒有一個反駁的權利。你見到香港 無論從醫療、交通、住屋、教育全方位沉淪，而家係需要一個立法會出嚟，去話俾個政府聽，你再咁搞落去，香港人就同你反台。呢句説話係泛民都唔敢講出口，泛民最叻講嗰句就係狼英去留九月公投，叫狼呢、這個狼英落咗台之後，夠唔夠膽將佢刑事起訴？就佢涉嫌嘅貪污進行刑事調查，泛民都冇講。一班助紂為虐嘅糧粉，泛民有冇講？當呢個六八九離開之後，要跟同佢哋算帳，呢啲係全部冇交代嘅。所以今日出嚟選嘅，其實係要進行徹底嘅抗爭。呢、這個抗爭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喺邊度睇到呢？係最後嗰場，將呢個所謂改革醫務委員會一個將佢懟冧咗。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小小嘅功勞。咁啊，陳文，如果你入咗入去，你會做到啲咩咧？ 首先就係動議呢個將基本法延續，就係延長基本法，使到香港政府擁有主權，跟住係建立本土政府。呢個係第一步。其餘嗰啲就係如果有惡劣嘅議案或者係撥款方案，就一定喺議會度將佢完整咁樣討論，即係各種嘅利弊，佢牽涉咗幾多利益，講曬出嚟。好似我哋喺網台講嘅嘢，到時喺議會嗰度會講，而且由於有好多人報道，同埋面對住高官同埋啲財閥財團嘅代表啊，即係功能組別嗰啲，可以大數特數講曬出嚟，之後再如果最被逼要通過嘅時候就拉布啦、反台啦，各種嘢要做，但係嗰、那個。是必做的一步，即是拉布，阻止一些惡劣的拿香港人錢或者是被中共殖民香港的議案要停止它，但是這個只是一定要做的一步。額外要做的一步就是要將香港的真相在議會上講出來，正如剛才我在節目第一節講的真相，我會在議會上直接講，譬如說下來香港的留學生是被中國的特務組織操縱的，我在議會直接講。 你講咗就直接落咗喺立法會嘅 Hansa 入邊嘅咯喎， 即係立法會嘅記錄入邊， 直接逐字記錄入邊嘅咯喎。 呢、這個係比起講反共打到共產黨係更加犀利嘅嘢，而且係當我去外國遊說見美國同香港有關嘅參議員嘅時候，我會將香港嘅人權狀態、香港不民主、俾大財團剝削、俾紅色資本侵略嘅狀態，完完整整向外國、向國際社會講出嚟。過去泛民很多代表李柱明那些受到美國邀請，就是想去美國，美國政府想去他講香港的事，他拒絕，他甚至遊說美國政府要善待中國，不要跟中國的貿易，不要阻止中國的貿易關係。這些我們可以看到，你選啱了的議員，一個幫香港搏命的議員，和一個幫自己同埋自己嗰啲秘密利益交易嘅議員嘅分別，希望我可以做到呢樣嘢，但當然需要大家嘅選票。但我唔係向大家黑票，我係為正義嚟做嘅事。大家唔投票俾我冇所謂，大家一齊死。 係，所以咧要救自己咧就投陳文一票啦。 我想講咧，其實喺立法會裏面咧，即係我哋。一路講緊啊，譬如我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其中一個核心嘅人物黃毓民咁樣啦，喺議會裏面有人問：喂即雖然知道毓民一路走來都始終如一，但係點解會問喂即香港依然 keep 喺呢個位咧？我哋就可以扣連一件事件去睇啊。馮敬恩喺港大嘅校委會裏面，佢就係得一個人，結果咪俾呢個操縱住成個校委會嘅。那班校委趕了出去，即使外面有群眾跟他互相配合，但是他付上了很重的代價，依然不能夠去得到需要的成果。 剛才他說那裡呢，大家未吸收清楚後面那個即本質，馮敬恩是有權在那個會開會的， 是、啊、他是列席的代表， 他應該是在那個會開會，他無端端被人趕出，他進去現在就被拘捕、啊、即你想想這件事 即係可以講話幾荒謬先得㗎。不過而家香港就係一個正正咁荒謬嘅環境。 同埋呢個係發生喺一月嘅事啊，一月發生嘅事，七月被拉個原因就係咩咧？梗係校方睇錄影帶啊，睇各種嘢，諮詢律師意見啊，跟住覺得咦告得入喎，或者起碼警方嗰邊啊，檢控官嗰邊可以當係一個 case 咁嚟處理，跟住就拉人，即係話校方係睇起上嚟係處心積慮要對付一個學生。如果佢覺得個學生真係有暴力，真係有恐嚇、刑事恐嚇嗰啲，點解當時在場嘅警官唔會根據佢嘅專業判斷而拘捕個學生咧？點解會由校方經過半年之後報警去拉個學生？呢、這個你睇到呢個係極之恐怖嘅嘢啊！警察都唔拉啦，當場啊，警察見到當場唔拉。 而最恐怖嘅地方就唔單止係香港大學會做呢咁嘅嘢，係香港嘅市民覺得做呢啲嘢都冇所謂。而家呢個就係香港最恐怖、最荒謬嘅地方嚟。而陳雲出選，我哋就係要將呢一個香港荒謬嘅處境，將佢變回正常。 係啊，這個唔好以為係發生大學。第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有圍標，咁你係業主代表想入去開會，跟住炸地趕你出嚟，跟住你夾硬落去，跟住保安員驅趕你，跟住你推推撞撞之後就報警拉你。 係啊，變咗受害人變成被告咯。而係而家香港係集體嘅受害者都會變成被告，會變成次等公民。而今次以普城出選，香港去追求建國的第一步，其實就是要將我們的處境將它話給所有人知，甚至是給國際社會知。而這個情況只有透過選類似葉普成這一類的候選人進入立法會，才可以將我們的訴求得到一個法律的保障。個原因是因為選票就是民意。我用一個很小的例子去證明這件事。如果我們今天這輛車是得樓下，即是現在我們面對前面的人是得一個或者兩個人在聽，我很相信剛才在這個附近對這個錄影、對這個節目進行錄影的警察就必然上來干預，跟著就掃把我們走。他資金之所以不是這樣做，就因為你台下有這麼多人在這裡，是你們的支持才令到整個運動成為政府不能忽視的一股力量。我們又要將這股政治力量在9月大立法會 有個選票講話都大聲啲，同埋講話雖然係正義嘅，但有咗選票之後，那個正義會發揮力量，發揮影響力。 咁啊，差唔多咁啊，係嘛？ 話你咁邪，其實我想 over run 繼續講嘅。 唔係你繼續講，因為其實只不過 我知台長你差唔多要。 係啦，我就因為要趕翻去，即係再你繼續講落去冇所謂㗎，最緊要下面有人聽就得啦。好，多謝曬各位先啦。 多謝台長，辛苦曬。係啦，咁因為台長要趕翻去 My Radio 做中文踩場啦，咁我哋繼續講埋馮敬恩事件嗰啲嘅補充啦。郭榮，可唔可以幫手補充下，其實馮敬恩被拘捕係講緊邊三條控罪啊？ 其實咧，佢主要咧就係話佢有蓄意毀壞啦，同埋最緊要一條咧，其實告緊佢一個210章嘅盜竊罪條例第十一條咧，就入屋犯法罪，就係講咧就係任何人作出下列事項，就係作為侵入者進入任何建築物或其部分，意圖咧非法損壞建築物及其內任何嘅東西，呢條咧就係嗰個嘅。個罪嚟嘅，即係佢個虛報個其中一條罪嚟嘅。呢個就主要就係因為其實佢係嗰個會嘅其中一個成員嚟嘅，佢係其中一個佢應該會去入去開會嘅人嚟嘅，佢亦都係嗰間學校嘅學生嚟嘅。其實佢入嗰個建築物咧係合法嘅。 陳忠滿當時係學生會會長，係代表學生去參與呢個校委會噶嘛？ 係啦，呢件呢件事件頭先講啦，馮敬恩被控三條控罪啦，仲有一條係你有冇講到以恐嚇嗰一個？係 係啦，仲有一個係告佢係恐嚇啦。其實呢三條嘅控罪咧，裡面譬如話恐嚇咁樣，係需要有人去報案咧，先至會落案嘅。即係換言之，就係有人篤灰啦。即係頭先講到而且國師亦都講到係點解當時警察嘅即場判斷唔去拉，而係事後去檢控啦。我哋可以見到的事實就是當時警察他們執行的職務就是純粹去護送李國章去離去，這個我們足以見到香港的警察已經是淪為這個港共政權 完全的打手了，他只是為了去保護這個梁振英派下去的一個李國章去安然去離開這個校委會。而為什麼當時李國章需要去由警察保護離開校委會呢？就因為那一個的會議裡面，其實交代一下個會議本身是講緊咩嚟先啦。 其實佢本身個開會咧就係想任命嗰個副校長啊，即係其實任命副校長。其實嗰陣時李國章係陳文敏，佢係第一次開會，其實第一次主持嗰個會議嘅。其實佢啱啱做咗嗰、那個校委會個主席啦，佢就第一次主持嗰個會議。咁嗰陣時馮敬恩就係想帶啲學生去會外咧，就諗住包圍個會議，就係想佢哋咧決定咧就重新要諗翻係任命陳文敏啦，即係唔好取消佢，即係個任命呢個陳文敏嘅決定咯。 咁啊，對於呢一個嘅決定，學生有學生嘅意願啦。然後整個的校委會沒有尊重學生的意願，而且也將馮敬恩趕了出去。當學生去包圍的情況下，面對一個走不到又想強行通過發現走不到的情況，就找了警察去護送離開。完全見到的就是因為漠視本身學生的意願，然後強行離去，不是要強行通過他們按他們意願的一些的算是決定，所以導致出嚟嘅結果。而呢件事咧，佢嘅事後檢控，而且見到聽日就即刻上庭咧，即係呢一個事後拘捕同乜嘢會扣連翻咧？就係喺雨傘革命之後嘅事後拘捕咧，其實係同樣嘅操作嘅。呢一種去到學界嘅黑手咧，頭先國師咪講過扣連翻係喺呢個軍閥割據中華民國的時期都沒有曾經這樣發生過的。我想國師可不可以在這裡補充一點？ 當年在五四運動的前夕，就應該是1918年，當時中華民國是分裂的，就是剛成立了沒多久，就由北洋軍閥統治，各區的軍閥統治。當年就是因為中國在一次大戰那時候是名義上的戰勝國，所以應該是拿到很多戰爭的權利回來，但結果是喪失了很多權利給了日本、德國那些。於是很多留學很多北京的學生出來示威，跟著說當時的中國呢就是喪權辱國，就毆打官員和燒了他的官府，就是那個住宅，就是所謂火燒趙家樓事件。就當時的北大學生不單止在天安門那裡示威，說這個外除國策，就是內除國策，外增國權，另外就是毆打官員，也都燒了官員的屋。但是當時軍閥的做法呢，就是將留學生捉住，跟著交給北大，在校園那裡扎一些帳幕，叫北大派人去管束他們，跟著就是說這些學生是擾亂了公安，擾亂了安寧，但是由於他們是北大的學生，就交給校園管束。之後蔡元培校長就回應警察總長，於是是不屈服，十多日之後啲學生放了，就是說當年即使學生是毆打官員，燒了官員的屋來到抗議個政府，警察的做法都不是正式的拘捕，只不過將他們拘禁在校園裡，交給校方管束，每天送飯給他，當是一個好像學生監獄，但是由校園管理的。這個當年很混亂的政府的時候都對讀書人的尊重。這個講給大家聽，就等大家知道 苦金追色啊，即係金色嘅對比，使到知道大家今日身處嘅係咩環境。 我想可唔可以解釋多少少？即係當年啦，軍閥仍然對於讀書人有一個嘅尊重啦，會尊重呢個真係校園嘅自主啦，係即係當中嘅原因啦，同埋香港現時呢個即係比軍閥更不堪嘅情況係點樣？ 當時咧就係、是。軍閥固然是一個軍事政府、軍人政府，但是因為他沒有十足的權力的統治，所以他要靠商人集團、文人集團、一些鄉親、甚至是一些幫會、那些這樣的來到支持他的統治，否則他就很難收稅，也很難去執法，因為他政府不夠大，他也都沒有黨政系統，所以這個是很客觀的原因，為什麼他要尊重文人。古老一點的原因或者傳統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文人，即中國讀書人過去是做官的，所以叫士大夫。所以當年的北洋政府很多的官員、很多部長呢，其實以前都是官宦人家來的，譬如蔡元培，他以前是法務部長，他做北大校長之前是法務部長，而他自己就不是什麼學位、什麼博士，他是清朝的進士來的。進士可以做官做到宰相的，皇帝當然做不到，除非推翻了皇朝。即是說以前的讀書人的地位是很尊貴的，他可以做官，可以享有很多的家產，他在鄉下有大祠堂，有很多的兵馬在這裡，所以當時的士大夫傳統是很厲害的。那你軍閥面對這些這樣的強大的傳統的勢力，他只能夠是屈服的，所以他不能夠拘捕那些讀書人，因為那些讀書人他家可能是做大官或者銀行家，或者他以前是清朝的官員，那些軍閥其實以前可能是清朝的士兵來的，或者清朝的將軍，可能是接受這些學生的爸爸媽媽，或者爸爸那些指揮的，可能以前他的爸爸是尚書來的，就是清朝的官員，他現在只不過下屬的，做了將軍又做了軍閥，那這些是當年的傳統。所以香港就你見殖民地，英國殖民地解散了之後，走了之後，第一任特首你見不到這些事發生，因為第一任特首呢很多官員都仲係以前彭定康留低嘅，你見陳方安生嗰啲，佢唔會聽董建華説話嘅，佢憤而辭職嘅。當董建華叫佢做乜做乜啊，通過領會啊，或者係跨境基建嘅啫。當年陳方安生會講話，嗰啲係大陸嘅工程嚟嘅，點解要香港出錢啊？佢公開咁講嘅，跟住董建華唯有係啊好啊，冇辦法啦咁。咁冇幾耐就發覺陳方安生發覺做唔落去，咪辭職咯。跟住曾蔭權頂上做咗政務司啦。咁跟住董建華落咗台之後，曾蔭權咪執到啦，做咗特首咯。跟住開始香港開始衰，即係話由一個前殖民地嘅大官員做政務司嘅時代咧，香港唔係太差，因為仲有啲餘威喺度。你中共的人還會害怕他，但當這些殖民地的大官員走了之後，來回這些擦鞋仔、這些不三不四的人，那香港開始差。那你見陳茂波那些都不是政務官的，都不是什麼好人家出身，就是不是以前是做官或者做什麼那些，在 梁振英找回來，那時候開始差。那這些譬如第一任的保安司，我記得的應該是黎蓮，誰記不到，他是不會聽董建華說話的，他知道 我官府有自己的傳統，你這些來自商人這些特首共產黨陰點就算什麼。但是現在那些、保安司那些很多是港共找出來的人，開始差了。所以這些我看到香港如果不改是會一路差下去的，所以不要想是拖，越拖越衰的香港。 好，我做個少少的總結啦，就是其實香港原本或者一個正常的社會咧建構裡面，是因為各個界別都可以去堅守翻佢哋自己 原本的嗰個崗位啦，即係文人亦都堅守翻文人應該嘅地位，咁樣先至可以制衡到嗰個政府。即係國師所講嘅民主裏面，唔係淨係每人一人一票，而係需要去分權，互相制衡，讓呢個社會達至個平衡。而香港，我哋幾個步驟啦，我哋除咗每一個界別各自守住自己嘅位置啦，同埋我哋需要去修憲，修憲之後亦都係繼續大家重建咗呢個香港的輝煌之後，亦都係繼續堅持翻我哋各自嘅專業。咁啊，呢一度今集定息到呢度啦。咁啊，最後介紹埋我哋啲書就完啦。老師，你講一講希望政治啊？呢本新嘅 書就介唔介紹都得噶啦。其實就係、是、就係過去喺 Facebook 都寫過啊。不過就係有系統咁整理成為一本書啦，就講出香港嘅問題所在，同埋點樣用修憲。延續基本法，攞翻政府嘅主權，咁跟住就恢復翻以前殖民地時代嘅光輝傳統。我唔係亂植嘅人啦，恢復翻殖民地光輝傳統，嗰個傳統係由我哋香港人擁有嘅，咁嗰個嘢係反共嘅堅實基礎嚟。咁又好簡單嘅，其實就係恢復殖民傳統，即係恢復翻我哋喺皇室統治之下嘅光輝傳統。但係當然冇咗皇室，我哋香港人自己做主。咁其他啲就舊住就唔使講啦。 好，今集我哋到呢度啦。